袖手旁观着你我睡眼。 北京时间16年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朗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非常开心又在我们今天周日的下午4点钟跟大家在北京青年广播见面。 没错，那么我们呢，我们的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与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您也可以通过我们982深度的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个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小峰老师。 是的， 小峰 老师， 欢迎您。 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好吗？ 好的，大家好，又见面了。 Hello， 我们非常开心，小峰老师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对，今天继续给我们传授这个美容护肤的小妙招 的这个小妙招。那么我们也回顾一下昨天的这个内容。 对， 我们昨天呢是教您怎样画一个好的眉形。 对，然后怎么根据自己的发色选择合适的眉笔的颜色。 没错，而且这个眉毛呢还是有比例，而且昨天教给大家一个小口诀，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不记得也没有关系，现在呢再给大家说一遍。那这个小口诀呢，就是前虚后实，上虚下实，眉头粗，眉尾细，眉尾呢要高于眉头，眉峰是最高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昨天教给大家的一个小秘诀。同时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海报，哎， 对，这是我们昨天给大家做这个发色和眉笔颜色选择时候的一个。 没错，这个海报呢，其实也是 对。 那我就只能把我的脸挡住了，这是一个美女。 对，这是 把海报摘下来也是个美女啊。看一下这个美女啊，这个美女她的这个头发应该是属于是黑色， 对， 对吧？ 就是我们 是一个 亚洲人比较常见的黑色头发。 没错，那么这个时候她的这个眉笔的颜色，小峰老师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应该画一个什么颜色？如果黑色的头发， 如果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普通的黑色头发， 眉笔的颜色呢，最好挑选跟发色相接近的颜色 啊， 是最好的。 啊，跟相接近的颜色，也就是如果这个是黑色的黑色头发的这个美女的颜色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稍微灰色灰黑色这样的眉笔的颜色就可以，会显得比较有神，这样还显得不会眉毛很重。 那如果我的颜色我的头发的颜色不是这种黑色的深色，我比如说染了一个比较亮的红头发， 或者是绿头发， 对蓝头发怎么办呢？ 对， 这种比较夸张的颜色就不要选跟头发一模一样的眉笔的颜色了 啊， 看起来很怪。 嗯， 然后尽量选一个偏冷色系的或者偏暖色调的，但是颜色呢偏棕或者偏灰这样的、这样的眉笔的颜色会比较适合， 更适合是吗？好的， 好的。 那么昨天的节目内容呢，大致的我们也是给您回顾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女神麻辣 烫。哎，我们今天女神麻辣烫要给大家介绍什么内容呢？ 敬请期待。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哎，今天又在我们这个周日，今天周日啊，其实在普通的时间不是我们的女神化妆间， 对， 今天是一个临时的节目调整。如果您关注我们女神化妆间呢，一定记住是每周六的下午4点，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与我们不见不散。 是的， 嗯，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女神麻辣烫的内容呢，就是关于眼部的护理法。哎，这几天咱们一直讲的都是这个眉毛啊、 相关的 眼睛啊， 对， 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平时不管是工作呀还是学习呢，大家肯定会长时间的去盯着这个电脑的屏幕或者是手机，对吧？ 对。 然后导致眼睛会有各种的不舒服的这样一个状态，甚至沦为近视眼， 就 像 天 一这 样。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先自己说好了。 是。那么眼睛可是我们心灵的窗口，对吧？ 对，小窗户。 是的。那么保护眼睛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忽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就是有一些方法呢，其实先说一下这个方法是不太管用， 不太管用的方法， 不太管用的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大家常用但效果不好。 对，就是效果并不是很好。首先要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各种看绿色的东西，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对呀，听说过呀。比如说在办公室或家里面放一盆绿色植物，如果觉得眼睛酸了啊，看一看绿色，看看远处绿色的山 啊 等等， 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好放松啊，是吗？而且还 绿色很舒服， 多看这个这个颜色还觉得哎呀还很亮眼， 生气勃勃， 对对对， 生机勃勃的感觉。 但其实听说就是把这个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啊换成绿色的对眼睛好，比如这样。然而呢，你只要盯着手机或者是电脑，换成什么颜色都没有用啊。 哦，明白了吗？ 嗯， 就是不要以为绿色就是万能的。 对， 它的前提是你不能总盯着你的电脑或手机。 没错， 前段时间那个王者荣耀不是特别火吗？现在也很火啊。你知道我自己玩的时候， 现在也真的很火， 很火。我自己玩的时候经常会玩到眼睛流泪，就是因为你有 哎，真的哎，我真的上瘾吗？我想说， 说实话谈不上上瘾，但是它每一局的时间很长，就你必须紧紧盯着这个屏幕不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对眼睛 要不然你就坑队友了是吗？ 对，就会被队友骂还被投诉。 是。那么这一点呢是不对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转动眼球，有人说这个转动眼球可以放松眼睛，比如就是这样子这样转动眼球，但其实并不是的。如果做这个自带节拍的动作的时候，你的眼睛仍然没有离开电脑、手机，或者是一直盯着近处的东西看，转多少圈都没有用。关键不是转眼，而是让眼睛休息。 对，你不能让眼睛总做一件工作，就像如果总让你上语文课，总让你上数学课，你一定受不了，起码得上个体育课，对不对？ 对， 换一换。 还有就是吃猪肝儿。 哎呀，这个不是感觉容易胖吗？吃猪肝儿。 你看，缺这个维生素 A 呀，会得这个干眼病、夜盲症。而动物肝脏富含多种维生素 A， 然后所以有人认为呢，吃猪肝可以护眼。但是注意了啊，第一，维生素 A 补太多了是并不好的对身体，而且我国居民这个膳食营养指南推荐的每日维生素 A 摄取量呢不宜过多，经常吃这个动物肝脏呢会导致维生素 A 过多， 影响身体健康。那么就是动物的肝脏，我们也知道就是有这个重金属积累的风险，虽然它富含维生素 A， 但是并不是维生素 A 的唯一来源。维生素来源呢，就优质的来源包括这个鱼肝油啊，还有这个奶呀，奶油啊，还有禽蛋之类的。 对，还有我们的各种深色的蔬菜，比如说大家大力士特别爱吃的菠菜，还有小兔子爱吃的胡萝卜，还有我们的橘子、芒果等等，都可以提供维生素 A。 没错，是的。那么这些也是不太好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吃枸杞。 枸杞，哎呀，这个是我发现，就中老年人护肤，不叫护肤啊， 那个、 他们健康的必备食材。 那句话， 枸杞， 对，那句话怎么说？就说啊，我感觉我变老了，现在喝瓶啤酒都得放两颗枸杞。 枸杞是万能是吧？可以跟任何食材搭配。 对，是的。那么有人说，就是吃枸杞可以明目，原因是枸杞中含有易于视力的叶黄素。 对，我觉得这个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要听一梦继续解释为什么。 但是这个叶黄素的作用啊，它是有限的，是非常有限的。叶黄素是对这个预防和治疗老年性黄斑退化引起的视力下降与失明，还有白内障等眼部疾病才有一定的作用。 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枸杞通常是作为一种调味料，通过它呢可以获得叶黄素是很有限的。主要是大家还是每天多吃点深色的蔬菜和水果， 对， 完全可以够获得这个叶黄素的这个 摄取，对吧？ 对， 你想想那么多的食材，我们中国是吧，地大物博，那么多的种类的食材可以选择，干嘛只认枸杞呢？枸杞可以有，但别只是枸杞， 是的， 对吧？ 没错， 每天变着花样， 哎， 跟老婆说说，换着花样炒点小青菜， 或者是跟女朋友也可以了， 对吧？找女朋友做两道，或者给女朋友做两道， 对，没错， 对吧？一起健康起来， 是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要说了一些比较管用的方法。 哎，方法来了。 嗯，是的。那么首先就是要多眨眼睛。 哎呀，多眨眼。 对， 有人会不眨眼吗？我总觉得这是个习惯性动作呀。 啊，就比如像这个样子，就是多眨眼睛。 你在放电，你这叫放电，你这不叫眨眼。 一定要多眨眼睛。多眨眼睛呢，就正常情况下每分钟的眨眼次数呢，大概是15到20次。如果长时间盯着电脑，眨眼次数会明显的减少。记得提醒自己一定要多眨眼。 对，这就是为什么玩那个王者荣耀的时候经常会显得眼睛流泪不由自主的， 是 就 是 因为你不眨眼，一直在盯着那儿看，特别紧张。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要多休息啊，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看看远处，然后时常自己要把握，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注意这里强调的是远处二字。 对，不要以为看着自己旁边的桌上那支笔就叫看远处了，那不叫远处。 而且我们晚上要保证有质量的睡眠，对眼部呢也是一个放松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好处。 对，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调整电脑和屏幕的位置。然后这样呢就调整它的距离，可以对我们眼睛的辐射啊，包括身体的辐射是有大大的有这个减少的趋势。 对，不仅是这一点啊，而且对大家颈椎啊都有好处。因为如果这个距离不合适，你总是弯腰驼背的话，你不仅眼睛会受损，你的颈椎啊，你身上有头疼的问题都会出现。 没错。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热敷眼睛啊，用温水或者是热水弄湿毛巾，然后呢热敷眼睛，注意不要温度太高而烫到自己啊。 烫手眼球的节奏。 对，然后使用加湿器。然后冬天呢我们知道就是像北京啊冬天啊秋天非常的干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用一些加湿器呢可以我让我们的眼睛也就是不用老是滴那种眼药水，也湿润起来啊。 对，让我们的空气本身就可以湿润一点。 对对，没错。然后呢再一个就是配一副合适的眼镜啊，感觉如果真的是看不清楚一定要戴上眼镜看，不要勉强用眼，这样眼睛的就会度数会越来越高。 天一要现身说法了。为什么天一这个眼睛戴的这么结实？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有次同学啊，闹着玩把我一个眼镜片打碎了。 真的 真的。然后我就胆小啊。 这么从小这么受欺负吗？ 哎呀， 我 是一个善良的孩子， 你要提前认识我，我一定不会让你受欺负的。 你是打碎我眼睛那个人，到时候就会这样了。然后我就不敢跟家长说，我就带着这一个眼镜片，然后每天坚持上课，就会发现一个眼睛看得清，一个眼睛 看不清，结果那一年我的度数增长了100度， 就是你另一只眼睛是吗？ 整体的眼睛都在下降， 天哪， 特别快，就在那一年。所以 我们的天医现身说法了、啊、 对，提醒各位啊、嗯、这个眼睛的度数，眼镜的度数一定要跟自己的眼睛合适，如果看不清了，别吝惜那点钱和时间，为了你的健康。嗯， 是的。 好， 再一个呢，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生命是在于运动的嘛。 对， 对， 只要运动起来身体才能健康。 是的。然后呢，最后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遵这个医生的嘱咐，要适当的用这个眼药水。我们经常就说比如现在很多女生戴隐形眼镜、嗯、戴美瞳，然后没事呢就喜欢往这个眼睛里面多滴几滴这个眼药水。 对， 不要瞎买这个眼药水， 就可以是缓解眼睛的问题了、 啊、对对对， 其实不是这样。 是的，所以一定要是听医生的，去正规的医院去买这样的眼药水、嗯、 对。总结起来其实很简单，不管你喜欢电脑游戏还是网手机游戏啊，切记时间不能过长，也不要总盯着它看，这样对你的眼睛会有损害。然后平常呢多注意锻炼，注意合理饮食，多吃各种蔬菜瓜果，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眼睛的健康都特别有帮助。 是的是的是的。 嗯， 那么我们说完了我们的女神麻辣烫，也说了这么多，给大家的耳朵也放松放松吧，来听一首郁可唯的 夏至。 嗯， 位置， 夏至， 夏至位置的。 你是不是过夏天过上瘾了，天宇？ 是夏至位置这部电视剧的一个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嗯，好的。 晶莹剔透。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 是的，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 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的女神百分百。然后呢，我们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您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注意啊，跟我们实时互动。我们老师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们专业老师。 对，没错。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好的，欢迎回到女神化妆间。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您讲的呢，就是我的脸型啊，到底适合什么样子的眉毛。 对，昨天我们跟大家讲啊，大家注重选择合适的眉笔的颜色， 是的， 然后选择合适自己的眉形。 没错， 昨天我们教了一个标准眉，我想先问一下我们的小峰老师啊，就是这个眉毛是不是昨天教的标准眉适合所有人呢？ 一款眉形不能适合所有的脸型。 哦，那就是说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脸型来选择不同的眉形，对吗？ 是的，是的，因为每个人长得不一样，不可能一个眉毛就适合所有的脸型，所以要根据自己的脸型去画适合自己的眉形。 哦，这个样子。 对，那问题就来了啊，我们怎么判断自己是什么脸型呢？我看到小峰老师旁边的板子上有好多这种脸型啊。 对，今天就教给大家先辨识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脸型。 好的，好的，那小峰老师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好，首先看一下长脸。 长脸 对比自己的脸型，如果你的脸比较长，然后侧面会比较窄的话，看起来整个比例是上下偏长，那么你就是长脸型。 是不是我们大家传说中那种所谓的马脸？ 你可以这么去比喻。 好吧，如果是长脸的人不要骂我，我只是让大家更形象的记住长脸。 对，有一个主持人就叫大长脸。 对，有一个主持人叫大长脸，不说是谁。 是的， 好，第二个是鹅蛋脸。鹅蛋脸其实是我们的标准脸型， 其实很好看，女生长这样的脸就很好看。 哎，我们的一梦是不是就是鹅蛋脸、啊、 我不是鹅蛋脸。待会儿老师你跟我说我是什么脸型。 好、啊、 好的好的，我们先继续去辨识脸型。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脸型和眉型都参照的标准。第三个是圆脸。圆脸呢，就是我们的耳朵侧面， 耳朵侧面 下巴这一块是比较圆比较宽的。 这样 直接把镜头给他天一就好了嘛，就知道什么是圆脸。 这样子，这样子，那个天一，你可以去那里给老师稍微把那个话筒稍微弄一下。 好， 然后因为我们的老师离话筒有点远的话，大家可能听不清。 好， 把那个或者那个话筒那个可以拆掉吗？拿下来的话，我觉得这样效果会好一点点。尽量，好的，好的，好的。看 好，这样会比较清楚吧。 好的好的。 圆脸我们刚刚讲了，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脸。曾经有一个小朋友在幼儿园，老师问他说，你的脸是圆规划的吗？ 啊， 看起来比较圆， 就很圆。 谁能长成这么圆的脸啊？只有大头儿子吧。 镜头给天意一下。就是圆脸 啊。好吧，我来现身说法，我是圆脸。有很圆吗？我还挺自信的。圆吗？ 很圆。 有下巴的，有下巴的。 还好还好，有一 点 等我减肥下去就知道我不是圆脸了。 好的，那我们的老师继续给我们讲解。 继续。然后是方脸。方脸就是你的耳朵下边这边会有一个骨头，会棱角比较分明，脸看起来整个是方方的 啊， 基本上是这样。从你的眉骨到你的 像什么 耳朵下边， 耳朵下面 骨头，对，这边这个骨头 有点像国字脸是吗？ 对，就是国字脸 啊， 比喻很形象。 对，就是我们新闻联播经常出现那种脸型，对吧？比较稳重的脸型。 对，比较稳重的脸型。一般男士如果是方脸的话会比较好一些， 好看。 对，女生是方脸的话就有点压力大了。 女生还是柔美一点。 对， 对。 好， 好，继续星星脸。其实这个是近几年新出的一个名词，但是很多人都拥有这个脸型 啊、哦。 这其实很美，比鹅蛋脸有一点婴儿肥的感觉，嗯，比标准脸型的脸侧是稍微有一点肉嘟嘟的婴儿肥、哦、这种感觉，其实 看着很可爱的脸型，对吧？ 对对对，比较好看， 挺好看的。哎，最后一个脸型， 嗯，这个是菱形脸。菱形脸有一个特点，有点像六边形。 六边形， 你的太阳穴往上往额头走，这边是它走的会比较近一些。 对，老师可以拿画笔给我们标一下。 嗯， 这种感觉 啊。 哦，明白了。 它的颧骨会比较宽。颧骨是哪、哦、就是你的打腮红的地方、 哦、 颧骨的骨头比较宽，这个是菱形脸、哦、 就是我们说这种颧骨高的人感觉有点刻薄那种脸型。 对对对，是 的。哎呀，我又得罪了一群人呀。 哎，但是老师还想问一下哦，那我是什么脸型，可以说一下、哎、 镜头给他一梦，让我们看一梦什么脸型啊。 嗯，首先我要说一下，其实我们讲的这些脸型呢、嗯、都是每个人的脸型接近这个形状，并不是说一定是这个形状、啊、其实一梦你是偏心型脸的。 心型脸是吗？ 哇，就是又流行又好看的脸型是吗？ 对，特别好看的脸型、 啊、是吗、嗯、我怎么觉得我是国字 脸。国字脸，你让国字脸的人情何以堪呀、啊、你这个明明是那么尖的下巴，一点也不国字脸、 啊、不是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没有那个编谎话吧？ 没有在奉承我们的一梦。 没有没有，一梦真的是大美人。 哎呀，你看一梦乐的这个嘴啊，都咧到耳朵鸭子上面去了。 我好开心啊。行，老师你继续介绍吧， 介绍， 我很喜欢听你介绍。嗯、 我们的脸型呢大概就讲这些、嗯、其实有一个脸型我没有画出来、 嗯、 但是太夸张了。 好，我们可以拿到一张图给大家 老师可以 试验画一下， 画一下 大概什么脸型， 对，试一下、 嗯、演示一下、嗯、这个脸型呢叫三角形脸。 三角形脸 就是你的脸，然后脸庞这块， 这是梨吧？梨脸 也叫柚、嗯、也叫柚子形脸、嗯、就是这一块会比较宽， 上头比较窄、 哎、好像真的有 下面比较宽的脸、嗯、对吧？ 是的是的。但现在人比较注意形象，所以这种脸型呢就是比较少了，我就不多讲了。 哦，就是说通过什么手段可以修饰一下，这样的脸型就会少一点哈。 嗯， 哎呀，长得这么卡通也不容易啊。 对，所有的脸型和眉形我们其实都是往标准上面去靠，因为标准是最漂亮的。 嗯， 嗯，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一下怎么样来修饰你的脸型和眉形 啊。老师你就像范冰冰那种就是典型的瓜子脸是吗？ 对，她是鹅蛋脸，就比较标准。 哎，嗯，老师那瓜子脸跟鹅蛋脸之间有区别吗？ 有区别。瓜子脸叫倒三角形脸，它会更瘦一点， 就是比我们的鹅蛋脸再瘦一点。 对， 下巴再尖一点。 对， 就是所谓的蛇精脸，对不对？哎呀，我又得罪人了。 你看卡通片看很多， 哎，但是确实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女明星啊，包括女网红，她们大部分都是那种所谓的蛇精脸、 锥子脸， 没错。 对， 别说那么好听，就是蛇精脸。 其实我个人倒觉得啊，美的应该不要那么千篇一律。 对， 每种脸型只要选择合适的眉形或者发型，都可以有自己的美，对吧，老师？ 对对，其实最好的就是你有自己的特点，能让别人记住你。 是，然后我们也是昨天说了这个关于发色怎样去配这个眉形，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还有我们这个什么昨天讲的这个不同的发色配这个眉笔的颜色 也要不一样。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老师呢首先呢先给我们介绍了不同的脸型。 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节目的下半程 我们的下半程呢是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关于 你的脸型 适合 什么样的眉 形。眉 形 是的。那么一波广告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化妆间。嗯，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 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尘灰，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的女神的化妆间。 是的，那么上一部分呢，我们的老师呢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各种各样子的脸型，那么这样的脸型呢该如何用我们的这个眉毛来修饰呢？ 对，就是说你的脸型适合什么样的眉型呢？下面我们老师将逐一为大家讲解，听好了，有没有适合自己的。 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来画你的眉毛。 好的，首先就是 这是什么脸型？ 鹅蛋脸，标准脸型。 标准脸型， 我们先学一条标准眉毛怎么画。 好的， 好，老师现在画的是一个 眉毛分三段，这样来比方眉头和眉尾。 好的， 眉头就是靠近我们眼睛的那一端，对吧？ 对。那昨天我们有讲过口诀，我就不多说了。眉峰是在这个位置， 眉峰一定要是最高的， 对， 眉 峰 的 最 高 的， 对， 这是一条标准眉，它的眉形大概是这样子，然后眉峰的高度呢，基本上就是眉底线和这个三段呢，我画的可能不是很标准，它是三等段 、 就是把眉毛分成三等段，对吧？ 眉峰呢，眉峰的这个最高点其实是在后三分之一的上面延长线上。 我的天呀，这简直是太难了， 非常专业的啊， 太专业了。 后三分之一那点是 最高点 、 是的， 眉毛最高 点大概是在整条线段的五分之一处 啊。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那就赶紧下载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大家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对，搜索活力九八二就能看到我们老师现在正在为大家讲解的，你的脸型适合什么样的眉型？ 是的， 哎，好嘞。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圆脸，这个是比较有特点的脸型啊。 对，也是我们其实现在比较多的脸型，肉肉的圆脸， 天一脸是吧？ 天一脸，好吧。 对，那么这个特点呢，就是圆脸，你在标准眉上怎么去演变？ 以我们刚才的标准眉为基础，看怎么调整这个圆脸的这个眉毛的形状。 是的， 你要比你的眉峰的位置要高一些， 要更高一点，是吗？ 是比我们的标准眉要更高一点， 比标准眉要高一些。所有的标准都是参照来标准眉来比较的。圆脸怎么说， 还是长一张标准脸比较不错。 一梦不要这么夸自己啊。 不是，我可不是哦。 然后呢，眉峰最好要有一点棱角。因为你的脸型太圆了，是一点棱角都没有的，所以眉毛有一点棱角会让脸看起来不那么的圆。 老师，这个棱角是通过眉峰来展示出来的吗？ 对，所有的棱角都是通过眉峰来展示的。 就是眉峰和眉尾之间要线条直一点，不要像标准眉那么的就是线条那么柔和。 对，而且要高挑。高挑的意思就是你的眉峰的高度要再高一些。 比我们的标准眉要再高一点。 对，大概就是三分之一这样子。 也是三分之一处挑高。 对，是的。 对， 好的， 也是三等段。 这个是圆脸应该配的眉毛。 好的，那下一个就是，这是长脸是吗？ 长脸，长脸呢是现在去年会比较流行的叫平直 眉啊， 平直眉。 对，我有很多同学都画这种平眉，但是他们画的真的非常的好，我就 是不是就像蜡笔小新的那种一条眉吗？ 不会，它其实这个平眉近几年还是比较前几年比较流行， 但是这个平眉是挑脸型的，对吧？ 对， 也就是说我们的脸比较长的这个女性。同志们，你们要注意，这个平直眉可能比较适合您。 嗯，哎，也适合蛇精脸。 蛇精脸，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瓜子尖尖的瓜子脸是吧？ 对，我发现啊，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很喜欢画平直眉，可是画起来线条很生硬，就像天一说的，像蜡笔小新。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画的时候，你的眉峰也是直的，然后没有眉峰。嗯， 就真的画成一条直线了， 对对对， 画成一条等号， 那 几乎是直线的那种， 太直了，就直接像线段那么直。你看我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点弧度的 ， 对，有一点弧度，会看起来眉毛不那么生硬。 是 哦，就所谓的直眉也要注意一定的这个线条。 嗯， 对， 对，我们老师可以给我们讲的详细一点，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得更明白一点啊。 嗯， 就是刚才这条直眉呢，也要注意我们的眉峰一定要有一点点的弧度，把它这个直直的感觉，那个让它不要那么愣。 眉底线，所有的眉底线，这一条最底下这条线叫眉底线，眉底线就不要特别的生硬，不要特别直，像尺子一样直就不好看了。 哦，就是我们眉毛下面的贴近我们眼睛的那一条，对吧？不要那么的生硬，要有点曲线。 对， 老师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这个意思。天一总结得很好。 哎呀，我都快成了化妆小达人了，是吗？ 一龙和天一，你们真的是化妆小达人。 没底线，好的。 我们现在来讲方脸。 方脸 也是很多人有的这个脸型， 而且我觉得亚洲人大部分很多还是方脸多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方脸的这个怎么讲，女同志啊比较头疼，怎么让自己的脸型要好看，发型跟眉形的选择好像一直比较难啊。 其实眉毛画好了可以改变你的脸型。 是 啊，眉毛还能改变脸型啊？ 对，不化妆可以看起来很有精神，很有气质。 哦，所以眉毛画好了， 眉毛这一步非昨天也说了，对，眉毛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 方脸啊和圆脸，其实他们两个正好是一个对比，一个反差 啊。 因为刚才脸太圆了，所以我们的眉毛要有棱角，对不对？ 是的， 所以你的脸本来就很方了，棱角很分明，那眉毛应该画得很柔和 一点， 对对对， 是的。 画两个叹号，不是两个括号在两个眉毛上，是这意思吗？两个叹号，那就成一字眉了。 我看一下老师， 柔和一点，但是呢，眉毛也是要高一点。比标准眉呢， 就是他的眉头稍微高了一点，是吗？ 眉峰， 那是不是在底下那条线也要整体眉毛都画的稍微高一点？ 对对对，整体眉毛都要高一点。所以眉毛最宽的是眉头，最高的是眉峰， 这样能显得脸窄一点吗？ 这样能显得脸柔和一点 啊。 哦，就如果你的脸的棱角太分明了，柔和一点的眉形能调和视觉上的效果。 是跟你的这个方脸正好可以改善一下方脸的这个方。 嗯，好的。 我们方脸的这个女同志们一定要记住啊，你的眉毛一定要柔和一点。 是的。 哎，就画一个小括号在眉毛上，是不是？ 看一下菱形脸，这个是特别有特点的脸型。很多人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你的太阳穴太窄了，然后头发呢又长得特别靠前，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是你的脸。 但是老师，这个菱形脸算是不是很好看的，是吗？ 对，但是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脸型，只是自己意识不到。 我觉得这个脸型给人感觉比较凶，不好接触。 那看起来其实瘦骨嶙峋， 对， 这种瘦骨嶙峋的感觉，这里又特别高， 两边都 很 高，就是上下都很高的这种，是吗？ 对吧？ 哦，两边也很宽， 颧骨很高，这个地方很高， 就颧骨的部分会比较高，突出的这种。 是， 哎，这不是所谓的立体脸型，我模特们经常是这种脸型吗？ 我们下次可以继续深度来研究脸型。 好的， 好吧，看来我说错了，是吗？ 你不专业呀，天一。 哎呀，所以才向我们的小峰老师请教。 对， 我还以为这样的菱形脸啊是看起来比较立体感的，因为颧骨比较高嘛。 因为你看人家外国人，人家眼睛脸型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如果配上中国人的五官的话就不太好看了。 对，这个跟我们不同的人种的这个搭配还有关系啊。 没错没错。 好，看我们菱形脸什么样的眉形比较合适。 菱形脸呢， 哎，这个好像和那个国字脸有没有，是不是没有太多 比那个细一点感觉 区别？ 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从眉头到眉尾这个地方都要弯一点， 都要弯一点，细一点。 对，要弯。 为什么要细一点呢？不是脸本来就已经很窄了吗？ 他的脸太窄了，如果你画一条很宽的眉毛，对比太明显了。 哦，就是显得反而比较跳脱了，对吧？ 对，是的。 好的。 所以要细一点的眉毛，就整体跟我们的标准的来讲，要细一点，然后整体要高一点。 嗯，好的，接下来是我一梦的脸型。 哦，我们的 新型脸， 新型脸，最近流行的新型脸。 不是， 最近流行的新型脸是最近流行的眉型。 啊、 哦、啊、哦，它还要搭配最近流行的眉型，眉型也有流行一说啊。 其实这个眉型呢，其实跟标准眉很接近。 哎，看见没，天一？ 你笑什么？你在夸你吗？ 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现在叫落尾眉。 落尾眉， 哎呀，听着特别幽怨的感觉啊。 老师 画在最上面， 画最上面。哎，然后我们一梦好好学一学啊。 好的，好的，好的。 下次上节目，一梦要画这种眉型，让我们看一看啊。 叫落尾眉是吗？ 落尾眉。 好的。 哎，怎么那么有古代这个女人的气质，要落尾的感觉？ 哎，我画的就是这个眉毛，平时。 哎呀，你就变相夸自己了是吗？ 不是， 说你画的特别对。 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把自己的眉峰稍微画高一点点， 哦， 就是画的稍微比较突出一点。对，就是画这种眉，因为我就真的很喜欢这种眉。看来我真的是这种脸型哎。 对，这种眉型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比标准眉啊，它的眉峰要稍微的 高一点， 生硬一点点，它有一点点眉峰 的。对对对对对， 嗯， 对， 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 但整体比标准眉还是要细一点，是吗？ 这个。最终的宽细呢是根据自己的脸型来定，因为它标准脸型和细型脸型它们都很标准。如果你的婴儿肥稍微肥一点点， 你的眉毛就细一点。 对， 如果你的脸其实没有那么的肥或者所谓的大 一点点， 就可以相对小细一点这个眉毛。 对，其实标准眉型因为它本来也不会画得特别的宽，根据自己的脸型去配。 然后它这个眉峰要更加的突出一点是吗？ 对，眉峰就是它的棱角可能会更分明一点。 好，没错， 直一点。 因为这两次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眉毛嘛，所以这两期节目我并没有化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看一下我这个眉毛完全就是浅色的，也是为了上完这一期的节目之后，让我们的小凤老师教完我之后呢，哎，以后的节目呢，我就画这个落尾眉。 落尾眉。 对，没错，画这个落尾眉 最好看的 眉 型。 让我们的小凤老师给我们总结一下今天不同的脸型和这个眉型的选择，给我们总结一下。 好的，首先我们来参照标准眉型，下一期我会画得更好看一点。 标准眉型 、标准眉型。那么下一个我们的圆脸，对不对？ 圆脸适合的， 圆脸是比标准眉型的这个要更高一点，更有棱角一点的眉毛， 更高，然后眉峰呢要有棱角。然后相对比的呢是方形脸 跟圆脸 啊，方形脸因为它本身棱角很分明，所以呢你的眉峰就不要太有棱角，圆润一点， 眉毛要选择圆润一点的画法。哎， 然后是长脸因为你的脸比较长啊，或者你的额头比较高，然后你画一个比较直一点的眉毛，会显得脸型不那么长，是会缩短你的脸型的长度。 是这样子。 所以偏平直眉就跟之前流行的一字眉差不多，可以这样去理解。 很好。 然后是菱形脸 ， 因为你的脸型像六边形一样， 对，颧骨比较高，然后太阳穴凹陷的这种脸型。 是的。然后这种脸型呢，你可以偏细一点，跟方形脸的眉形接近，偏细一点，然后也是不要有任何的棱角，弯一点。 好，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新型脸，对吧？ 最好看的落尾眉， 落尾眉确实很好看。 你现在看很多剧里面的女主角，她们都画这款眉毛。 如果想成为剧中女主角那样的眉毛的话， 就是要画这个落尾 眉，要学这个落尾眉，然后给我们讲一下落尾眉这个要 点。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主推的眉毛， 对，主推的。好，它的要点在哪儿？ 对， 以标准眉型，它的眉峰是要 更高一点， 有棱角一点。然后眉底线呢？其实是一条自然的弧线，然后眉毛自然的下垂， 也尖尖的。 就是跟我们眼球比较近的那个眉毛的下端是一个比较圆滑的线，然后上面的眉峰呢要更加的突出一点。 嗯，对，没错。 对，然后尾那个眉尾要自然下垂，就是我们的落尾眉啊。 是的，哎，老师已经 老师也把颜色给加深了，大家可以好看一下。 嗯，刚好跟大家再继续说一下我们的眉毛。 嗯， 上虚下实。 上 虚后实。 嗯、上虚下实，前 虚 后 实。然后是 眉头最宽， 最宽，然后 眉 尾。 细， 然后 眉峰最高， 眉峰最 高， 是的，我已经背会了啊。 哎，嗯、各位我们的听众，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记住的话，可以点开我们的视频来看一下，在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 是的，那么我们的小峰老师呢，又给我们再次的普及了这个、 不同的脸型 什么样子的。对， 适合什么样的 眉 毛 啊、嗯？我们再次感谢小峰老师。 好，谢谢 小峰老师。好的，辛苦你了，来坐回我们的嘉宾位置吧。嗯， 好，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个环节了。 是的，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闺蜜天一。今天呢是周日，但是我们的节目正常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下午的四点当中，所以下次周六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 准时收看。 嗯， 嗯，好，说一下我们今天的秘密话语，今天 的 故事是天一带来的、 啊、 有点奇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故事是一个男生同学的吐槽史。 吐槽， 为什么会吐槽呢？我们来听一听啊。他说他跟他女朋友啊相爱两年了，感情其实还不错、 嗯、 有一天呢两个人呢一起去外面逛街、 嗯、 逛街回来之后呢就打车嘛，因为车上有其他人，然后这个男友坐在了前面，女友坐在后面，然后呢女友就把化妆包给了这个男友，结果一下车的时候啊，男友又要付钱又要关车门，一下把这个化妆包落在车上了、 嗯、 这女友当时就惊了，你怎么能把我化妆包放在那儿呢？ 炸了是吗？ 对，赶紧说停车停车，我要化妆包。 嗯， 哎呀，你这种高八度的声音啊，然后呢就把化妆包拿回来了，拿着化妆包之后就跟她男友爆吵了一架，你怎么能把重要的化妆包落在车上呢？ 然后她的男朋友就是各种吵，然后她男朋友说你到底是要化妆包还是要我？ 对，然后她女朋友说我跟你说，今天你要敢把化妆包给我扔了， 嗯， 我跟你分手 啊。 她男友就傻了， 啊， 不就一个化妆包吗？ 至于吗？ 你的化妆品都是我给你买的，至于一个包你就跟我分手吗？是吧、 嗯、 然后这女朋友就说化妆包比你更重要。 嗯， 男友当时心都碎了， 是 化妆包比我还重要， 换谁谁不碎啊，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各种网上热搜啊或者是之类的一些热点，一个热点的一个话题。那么首先我先问一下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嘉宾老师是化妆老师嘛、 嗯、 对不对？那这个如果您的男朋友或者是您的丈夫把您的这个 化妆包 或者是化妆品都给你砸烂了，你会怎么办？ 那是我的命和我的饭碗。 就是这种情况坚决不能发生， 坚决不可以发生、 就是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你会就是比如那倒没有那么夸张，全部都给你砸烂了， 对，不是弄丢了弄坏了，这有可能 对吧？ 嗯， 会生气吗？ 嗯， 肯定会比较难过。 嗯， 比较难过， 但不至于分手，是不是？ 我觉得分手可能有点太夸张了。 就是其实还可以再买嘛，对不对？ 东西可以再买，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化妆品啊它是限量款的、 嗯、 对， 或者说有一些色号它是推出之后就没有货了，你好不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弄丢了，你再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就很难过。 是 哎、我有问题啊，这个化妆品我知道对女生很重要、 嗯、 可以重要到这个程度吗？就算这个色号没有再找吗？人不可能那么再找对吧？人毕竟这个你要再找这个成本多高啊。 其实有的时候就像你喜欢一个就这么说吧， 嗯， 有的女生可能对于这个对这个化妆品的感情、 嗯、 就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种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就是这个人非常喜欢小提琴， 嗯嗯， 他哎就是很心爱的小提琴如果弄坏了真的跟疯了一样，是不是就这种情感、 哦、你这么说我稍微能理解一点点，但是我不能理解的就是你看啊，所有的女友或者是妻子出门前、 嗯嗯、 都化妆描眉化了有俩小时才肯出门， 然后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那这个东西真的重要到这个程度，你今天不化妆我依旧爱你啊，你今天化妆品也是我给你买的，丢了我再给你买一个吗？至于因此就要对男友或者说是老公那个生气大骂甚至要闹分手，我觉得这我不可理喻啊。 你看啊，我那天呢和一个朋友然后去吃饭，然后呢对面一个姐姐，就是反正人家怀孕了嘛，我们就说哎呀姐姐好幸福啊，就是结婚啦有宝宝啦就很幸福嘛，但这个姐姐就说哎呀幸福什么，等你们到了年龄的时候，等你们结婚的时候也知道了。我们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就说这要结婚了的话天天就不用捯饬了，就是反正在家嘛，包括天天只对这一个人了， 对，就不用化妆了。 但是这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她说结婚了之后你更得捯饬了，因为你就对这一个人了。 对呀、啊，那为什么要 你只对这一个人了，你说你天天还邋里邋遢的，你说他时间长了会不会对你就没有新鲜感了？ 哎，那这个逻辑我要反驳了啊！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你每天画的同样的美，我看时间长了不还是审美疲劳吗？ 不不不，他说更应该就是换不同种风格去尝试，因为不要觉得女生一过三十啊过四十那就老了或怎么样。你们看志玲姐姐是不是还是依旧很美？ 有几个志玲姐姐呀？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不管，尤其因为现在已经是很现代了嘛，女生女性也是非常独立的了。我觉得作为女生的话，就是不管是你是成家了还是没有成家，都要经营好自己的生活。首先女生不可以邋遢， 这个我认可， 不可以邋遢，要就是首先你不可以出去就是表面风光光鲜亮丽，家里跟个猪窝一样， 猪窝一样， 真的很多女生都 这样 子、啊、 这是现在女生的现状吧？ 是我们宿舍就这样、 哎、这你也敢说 我们宿舍就这样 你们宿舍就这么乱是吗？ 对，首先女生真的应该不要只是光外表的光鲜亮丽，还一定要就是自己的生活要打理好， 表里如一。 对，而且要丰富自己的内涵。我们以前做节目的时候也说了，就是你光化妆品再好，你画的再精致再美，你要是没有内涵的话，是个人都会给你看腻，看透就没意思了。 哎，我顺着一梦这个话，我发现我朋友圈有一类女生，今天买一个品牌的化妆品，不说什么牌子啊，就会拍一张，然后发朋友圈说哎呀什么什么品牌的这个眼影啊真的很好用，我终于买到了这一款，爱死它了。然后我们你像一个男生我完全看不懂，我说这有什么好秀的、你又不是中了个大奖， 是 你又不是说跟老公结婚了、就一个化妆品至于拍照秀朋友圈吗？ 说实话我觉得这种行为真的很 low， 所以如果你想做一个比较高端的女生千万不要做这种行为啊。 为什么你觉得它不好在哪里啊？ 我觉得没有必要，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他是不是把化妆品当成一种标签了、 对，而且就是感觉好炫的感觉，炫耀。 对，希望集赞。而且但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如果今天取得什么成绩拿出来大家为你开心点个赞，比如说结婚生子获得什么奖励了、获得什么大奖 升学啊， 我都可以理解。化妆品是不是在某个程度上在女生心中也是这样的一个地位呢？刚才大家你跟我们老师都说了化妆品很重要，现在你又觉得它不应该拿出来炫，这不很矛盾吗？ 我老师觉得非常重要，我没有啊。 你把老师扔到坑里了。老师，那你觉得这个两者矛盾吗？ 我要补充一句话啊，我是觉得其实如果有一副好的妆容会让人更自信。然后呢化妆品啊在脸上其实就像衣服穿在身上一样，如果一个人很在意自己的这个妆容，如果他今天没有化妆就好像脸上没有穿衣服一样尴尬。 是这样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化妆很重要。 对，那也就是长时间，但是我觉得女生啊不要就是天天那种浓妆艳抹的，偶尔你像我们就是护肤的角度来说，我们擦一个隔离呀、提亮一下肤色，我觉得就可以了。或简简单单画个眉毛，涂个腮红，然后涂个口红，就是不要让我们显得非常的憔悴就好。平时呢，我们还是要多注意饮食健康，还有我们多注意我们的休息。我觉得让我们皮肤就是自己的底子越来越好的话，那些化妆品自然而然就可以慢慢的靠后了。 这样家庭矛盾能少一些，对不对？省得你的男友说你把化妆品看得比我还重要，我的心都碎了。 是的，是的， 这样的心少碎两个啊。 没错，没错。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时间也是差不多了啊。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支持我们的节目。 对。 感谢我们的小峰老师。 对，感谢我们小峰老师。 小峰老师，我们下周六的下午4点，就16点钟，依旧是女神的化妆间， 是的，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好的，拜拜， 拜拜。 随心洒脱，扔掉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爱闹的苹果，勇气又落。